37号。酸梅汤可以说是很多朋友童年记忆中的味道，而在南锣鼓巷有这么一个地方，它有老北京的大碗茶，也有小时候我们曾经喝过的酸梅汤，它可以让你停下脚步，感受胡同的气息。这儿呢，就是位于帽儿胡同20号的老严家酸梅汤，就在帽儿小学附近。那么也特别提示一下，刚刚说的老北京炒酸奶呢，人均消费10块钱左右，那么老严家酸梅汤呢，人均只有7元钱。接下来要为大家推荐的是远远就可以闻得见香味儿，又好吃又酥脆的烙饼。吊香园饼屋呢，每次走到他们家店门前呀，都会看到排着长长的队伍等待着买饼，每次在店门口附近也都会闻到那让人流口水的香味儿。走过这家店就真的忍不住一定要买一张。这里呢，就是在南锣鼓巷98号西府海棠对面的吊香园饼屋。我敢说他们家刷的独特酱料真的是别人家所不能比拟的。当芝士撞见番薯，那就是芝士焗番薯了。我呢，个人特别喜欢这一口，不知道收音机前的好朋友们对此有没有特别的感受。这家店的地点呢，在南锣鼓巷菊儿胡同的附近，一般呢有紫薯和红薯两种选择。红薯呢稍稍有那么一丁点甜，但却是我喜欢的。 时间的河，爱与恨总是一线之隔，这样下去也不是不可。我们一路停停走走，越来越不知道自己要笑声是假的，真的可以了，我可以了，放弃相爱资格，耽误的青春是美好的天真，你的痕迹还在我这，像尘埃没有分寸，如影随形着痛着我，真的可以了，我可以了，或许。 真的可以了，我可以了，放弃相爱资格，耽误的青春是美好的天真，你的痕迹还在我这，相衬还没有分寸，如影随形着，狂妄刺痛着我。可否让我当那个提分手的罪人？哦，走不到的路就算了，我们永远停在这了，爱不为了成为过去了。 好的，各位亲们，欢迎回来。一首歌曲之后，继续带领大家10块钱吃遍南锣鼓巷。接下来呢，要推荐的就是再排队也要等的鸡翅，倒字对翅。那么这家店呢，是一个门脸很小的店，但是呢，排队也要等，这样的鸡翅真的是火爆十足。每天看这里排队的阵仗，大家猜也能猜到他家的鸡翅该有多好吃了。而门脸的特点呢，就是所有的招牌都是倒着写的字。这里您可以点不带辣的鸡翅，也可以加辣，当然了，依据个人口味选择。地点就是南锣鼓巷15号，人均消费10块钱。现在要是想在路边摊吃真正的羊肉串，那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。很多不良商家都会选择不用羊肉来做羊肉串，我说的我相信你懂的。但是接下来我要推荐的杨记烤肉，他们家可是地地道道的用羊肉串的大肉串，不但味道鲜美，而且呢环境也是非常卫生的，超级赞的口味，货真价实，不贵，人均消费也是10元。地点呢在鼓楼东大街202号宝钞胡同，记住哦，杨记烤肉。我们说了很多老北京地道的小吃，接下来呢我也要带领大家在南锣鼓巷寻找一下洋派的小吃。接下来推荐给大家的就是超级正宗的莫吉托。小象同学的金桔柠檬，还有他们家正宗的鸡尾酒，来自古巴的莫吉托，我都特别推荐给大家。他们家的人均消费也是10块钱，地点在东城区的南锣鼓巷里面。当然了，莫吉托是他们家的招牌，还有主打的金桔柠檬、泰式百香果都非常的不错，一并推荐了。 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，此刻呈现。FM98.6，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伴着旋律的脉搏，让思维游走于声音的边缘。 感受华灯初上的一抹柔情，情感再一次驻足停泊。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98.6， 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接下来我们去往尼基小站，这里可是连小 S 都推荐过的超级好吃的面包店。尼基小站咖啡味的面包是首推的选择，也是他们家的镇店之宝。咖啡包外皮酥酥的，面包松软，咸咸的芝士馅料恰到好处，吃在嘴里美到心底。那这家小店呢，在远远的就能够闻到面包的香气了，你可以说闻着香气就能找到这家店。地址呢在南锣鼓巷63号，人均消费也是10元左右。谁说吃鲜花玫瑰饼只有在云南才能尝得到？鲜花与美人，养眼也养颜。接下来就推荐给你海小姐的鲜花玫瑰饼。这家店从开店到现在是越来越火爆了。玫瑰饼吃完之后唇齿留香，并且他们家的玫瑰饼是现做现卖，吃的都是热乎乎的，所以特别提示大家一定要趁热吃。一口咬开，放眼望去，满满的都是花瓣，花香充斥着味蕾，那种感觉太美妙了。当然了，也可以打包一盒回家，分享给你的小伙伴们。这里人均消费也是10块钱，在东城区南锣鼓巷主街117号中戏斜对面。 风景，冬里下一身轻，缤纷落英忘了。 是爱为了我爱我恨我哭我笑，人生一场的梦也落不成 回来，继续跟随我的脚步，在南锣鼓巷寻找十块钱就能够品尝到的美味小吃。接下来呢，我要带领大家去往的是歇脚亭。一听这样的名字，仿佛就想站下来看一看到底是什么。这呢，也是一家人超级多的小店，他们呢主打的就是酸爽的鲜果饮料。金桔柠檬加话梅，看到这样的名字在一起，是不是都要流口水了呢？这也是他们家的主打产品。朋友们在逛累了的时候，或者是渴了的时候，一定要来歇脚亭，人均消费10元左右。那么下面我要推荐的是纯手工打造的松软吐司，八口厚吐司。吐司遍地，可是品质却参差不齐。那么八口厚吐司呢，可以说是规格又高，颜值又高，非常值得一去。价钱不贵，人均10块，在南锣鼓巷北口向西20米就到了。那这吐司呢，其中有一款特别值得推荐，就是铺满了培根的那一种，看上去就想啊呜一口咬下去。玉米可以说是一种特别健康的食物，当你不想在马路上啃玉米的时候，不妨来一杯鲜榨玉米汁儿。玉米汁儿去哪儿有呢？这儿没有玉米汁儿。你别以为我在和大家开玩笑，这家店的名字就叫这儿没玉米汁儿。这家店的玉米汁儿啊，非常的浓厚，加了糖，但是不过分的甜。玉米的清香呢，还都在里面，喝在嘴里还有颗颗粒粒的胚芽麸皮，挺扎实的。价钱呢，也是10块钱左右，在南锣鼓巷145号。这家的玉米汁儿也是非常火爆的，除了浓浓的玉米汁儿，还有其他的鲜榨果汁儿，值得一试。喝完玉米汁儿，我要推荐给大家的是纯手工无添加的冰棍儿，而且它的造型格外的诱人。下面要推荐的呢，就叫做果咖晒冰棍儿。这里是纯手工无添加剂的冰棍儿，一共有9种口味，有果汁做的，有牛奶做的，品种很多，自然选择就多多了。而这里的冰棍儿最大的特点呢，就是不管哪一款，都有新鲜的水果和薄荷叶夹在冰棍儿里面，一眼就看得见。它的地址呢，也是在南锣鼓巷内，人均消费10块钱。